嚟首位訪問兩國的亞洲國家領袖，尋求解決因戰事而加劇的全球糧食危機，並且會向兩國領袖強調印尼對當地人道主義問題的關注。國營傳媒引述印尼安全部門官員透露，佐科維多多將會在下個星期四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二十國集團峰會今年十一月在巴黎舉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已經獲邀出席。美國等西方國家一直要求輪值主席國印尼將俄羅斯驅逐出二十國集團。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嚟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晝多處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下周初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08点，跌551点，总成交金额1,26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46点，跌1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1.5跌4.3，腾讯控股370蚊，系报370蚊跌11蚊，美团191.6跌9.6，盈富基金21.34跌5.4，京东集团240.8跌16蚊，新东方在线19.38升1.88，友邦保险78.8跌2.8，理想汽车140.9升3.6，吉利汽车15.68升6.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589，瑞士法郎8.114，澳元5.406，加元6.045，新西蘭元4.906，歐元8.2488。每百日元對港元5.76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87。日經平均指數報26,149點，跌96點。港金報17,080蚊，跌11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24.4美元，賣出1,824.9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这一段比较车多缓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近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丁角路近江富花园来回方向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洞子路和雅景花园。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比较多车，龙尾黄金海岸酒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海底隧道出口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建明村建华楼、将军澳移明村怡月楼、湾仔坚尼地道54至56号绮云阁、沙田和斜村文和楼、屯门兆康苑兆杰阁、天水围天华村华佑楼、鸭脷洲渔安苑霞安阁、荃湾环宇海湾三座和牛池湾永定道20号怡富花园，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怕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拣，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啊！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唔系先到先得噶。同埋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冇得改，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先啊！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moment 的阿达。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27岁来自美国的这位创作歌手 Anson Zebra， 今次这首新歌可以为播放率非常之高，上升到去本周第二位。Peter Pan was right。 Mom read me a tale where a couple kids, one girl and a sailor, met a boy in green, I thought it'd be me, but I guess that dream wasn't meant to be like you.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and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 And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Time on And I don't care if I never land, 'cause the distant sky's always better. Anson 呢一个名咧，绝对系现时最流行嘅男仔名啊！香港有好多啦，连美国都有啊 ！Anson Zebra 呢个礼拜占第二位 ，Peter Pan was r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照光，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 啱啱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爱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和曾比特的。 提醒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另外，我哋今日六点钟骚动音乐嘅访问咧，将会有吴若希嘅。 系啦，咁啊，带嚟佢嘅新歌啊，《慢镜》啊，到底点解会有呢一个比较慢活嘅状态出咗嚟咧？咁啊，转头六点钟就听得到佢嘅解释噶啦。咁啊，今日想讲嘅咧，即系都同生活系好有关系，因为事关琴晚咧。 就真係好多個朋友身邊嘅朋友都有 send message 話啊，我屋企嗰邊停電啊咁樣，即係即係好彩都仲叫做有啲朋友係收到電話，有啲朋友收唔到電話啦。即係如果住天水圍啊、屯門啊、元朗嗰邊，好多朋友仔琴晚哇應該都搞咗一大輪啊，即係有啲可能行翻屋企咧，即係其實都好嘅，你練下體力咯。當有啲朋友要行廿層咁樣先行到翻屋企咁樣，咁同埋即係喺呢個大停電底下咧，即係我覺得大家都係想盡辦法，即係啲創意就開始出嚟，即係好犀利。即係我唯獨是咧，我淨係記得一樣嘢啫。喺琴日停電嘅時候，我淨係同啲朋友講話，你記得快啲食曬啲雪糕去。雪柜嘅雪糕咧融咗咧，雪唔翻噶，食唔到噶。天气咁热，啱啦，食埋啲雪糕去啦，记得咁样。咁但系咧，即系亦都喺呢个停电嘅环境底下，估唔到大家咁有创意，就攞咗演唱会嘅灯牌嚟为自己嘅家居做照明。即系大家都喺度烦紧，唉，冇灯都唔知点算咁样啦，即系。我喺度谂，平时即系喺睇演唱会之后咧，即系曾经啊吓，我读书嘅时候啊吓，我都有买过一啲灯牌去做一啲嘅支持啊、 应援啊 咁 样 嘅。咁啊，当然啦，呢啲嘅灯牌其实都几压位噶嘛，好老实讲，即系喺。睇完， 同埋因 为 你唔 喺 嗰 个气 氛之下咧，佢嘅出现就唔同咗啦嘛。 系啦， 喺演唱会里边，你举起佢着灯支持，咁呢个好合理嘅出现嘅状况。但系你屋企突然之间举起一个你喜欢偶像嘅灯牌，好似唔系嗰件事。 系啦，即系基本上当嗰个灯牌唔系出现喺演唱会嘅场地当中咧，嗰件嘢就仿佛好似系一个。家居入面嘅雜物咁樣嘅啫，就好牙釘嘅。 一衰音光，你唔知舉俾邊個睇啊？ 係啦，即係同埋你都根本你又要揾位置去安放佢啦，你又要去諗下啊點樣後續處理咧，即係好麻煩嘅。抌呢啲你要唔要當佢係家居廢物去處理定係點樣咧？咁係好難搞啊！咁我覺得哇，估唔到真係有人即係第一，我覺得keep 住呢啲。嘅朋友就真係好有心啦，第一件就係、是、即係你要擺咁大塊燈牌喺屋企唔簡單咁啊，儲藏嚟講，你仲要每一次去演唱會，你未必淨係攞翻同一塊 嘅 喎， 可能有塊新嘅咧。 係啊，每個 show 你都可能攞塊新嘅喎，咁樣咁跟住，然後之後你仲要。在呢個情況底下，你先攞得出嚟，終於有用啊！即係平時去 keep 咧。我如果比在我咧，即係每年喺呢個新年前咧，都會大掃除噶嘛。就算我嗰晚睇完 show 翻屋企，我擺喺度唔想處理都好啦。我去到年尾嗰啲大掃除嘅時候，我一定就第一件事會清理咗呢啲嘅雜物先，因為真係太壓位啦。我覺得太犀利就係啲有啲嘅人係真係會 keep 住啲燈牌好，我致以好崇高嘅 respect 啊呢一刻啊， 因為咧我都係呢種人嚟㗎，我好中意儲嘢啦叫做。一方面叫好中意储嘢，第二方面就唔识得抌嘢，唔够决断。 系 咁好多时候 断舍离得唔够啊。 系啦，即系你去完演唱会，除咗有灯牌你会买之外，有阵时佢现场可能亦都会有一啲嘅 souvenir 宣传单张啊，啲介绍啊，甚至乎一啲手带啊、啲牌啊，好多林林种种噶啦。其实好多时候拎咗翻嚟咧，系唔知点样处理嘅，即系嗰件事，因为嗰个活动已经完结咗， 冇错， 即系佢一个纪念品咁 啊， 叫做 系啊系啊， 咁你又未必每一个人都会，我有个盒靓靓仔仔，就将每一个演唱会嘅飞啊，我有段时间都储噶，会储演唱会嘅飞啦，会储戏飞啊等等，好似记录咗自己睇过啲乜嘢咁。咁但系而家大咗开始无位嘅时候，有一啲。就又甩晒色之後，咁我就即係叫做抌咗佢啦。即 係 曾經係好 sweet 咁樣咧，會喺啲戲飛後面寫低同當時嘅女朋友一齊睇嗰套戲幾時睇啊？ 跟住然後之前我哋去食一啲咩嘢啊？ 係啦，好似一個攞嚟寫日記嘅一個平台咁樣樣咯。咁然後演唱會嘅一啲。灯啊，啲手指灯又有啦、 啊。以前会送噶嘛，每个人入场都派个灯俾你摇、哎。即系近年，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好咗嘅，有一啲嘅演唱会少咗派呢样嘢，环保啲咧、就索性叫大家用手机灯去代替。但系早多几年，好多演唱会都会派嘅。我屋企储咗一大扎，不过早几年就真系好彩一次个即系的起心肝先清走咗咯。 系啊，所以呢啲嘢我一路储到咁上下咧，之前一执屋嘅时候我就好啦。好啦，國外啦， 系因为其实嗰啲演唱会睇完咧，仲有啲片拍低，有啲相，咁嗰啲都已经系一个证明嚟噶啦。 系系。 咁同埋冇咁牙位嘅时候，咁就算啦。呢啲身外物嚟嘅啫。 但系有啲朋友仔好劲嘅，佢直头系真系专储呢啲嘅。我识得有个人咧，佢系直头租咗嗰啲迷你仓啊。 系。 咁咧，佢就专系即系佢好中意某一个嘅歌手，咁佢每次嗰个歌手开演唱会嘅所有周边啊，所有派嘅。啲燈啊，嗰啲長康啊，嗰啲戲飛啊，乜嘢都 keep 曬喺嗰個迷你倉嗰度。佢基本上佢個迷你倉淨係愛嚟裝佢嗰啲演唱會嘅應援品嘅、 哦。 不過我諗呢個朋友仔琴日就唔好彩啦。如果係咁嘅話，因為佢屋企冇嗰個燈牌喺度，佢屋企照唔到明啊。琴日就 因為睇音樂會咧，除咗你自己官方買嘅應援品啊、紀念品之外，其實一啲 fans 級都好好，已經會多咗佢哋會做一啲為嗰個音樂人去做。宣传嘅一啲纸仔啊、介绍啊等等咁，然后就每一个位置你都会收到，咁嗰啲就系好明显佢会写住 fans 级去做嘅咁、 啊。 我觉得呢啲都好劲，因为好有心。我哋、现场咁多， 整得好靓噶。 系啊，你要预咁多嘅份量啦、你要谂点样设计啦 ，print 晒歌词咁样喺后边。 系啊，呢啲我系十分 respect 噶。 但系呢啲又系咧，啲硬卡纸咧，你要保管都好难啊，因为咧一潮湿佢就开始弯啊，有啲人就索性攞去过胶咯。 同埋好长嘅，通常 系好长。 咁因为佢货你喺现场嗰度可以举起，咁啊大家见到。咁但系你要收藏嘅话，你接起佢咁啱，可能个接位中间对接就系个歌手个样咁。 系啊，所以咧即系估唔到，其实即系讲呢个演唱会嗰啲宣传品咧、都有一个。收藏啊，学问喺入边。 系啊，你点样预一啲位咧？你点样筛选咧？攞边啲翻去咧？呢啲全部都系好劲噶。 系啊， 你预一个位咯。 咁啊，但系希望即系今日开始啦，陆陆续续大家都希望回复翻有供电啦，即系唔好咁惨，攞个灯牌嚟照明啦，即系食饭好难睇到噶嘛，咁样啦。 系啦、希望快啲即系所有嘢都OK 啦， 系 啦，即系受影响朋友可以快啲即系啲嘢过渡到啦，咁样。 但系好佩服佢哋嘅创意啊，仍然。 系啊，所以话我而家即系今日拣呢只歌都系咧，有少少即系有时啲生活上嘅会启发到咧你嘅创意啊，你啲谂法，呢位 artist 都系，即系佢呢首歌原来启发嘅灵感嚟自嗰阵时佢收到一个紧急 message 嘅时候，就将只歌推到重来重新创作。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想我与浮生。当此刻已证实全城骤降温，高度戒备神雨严峻气氛，将一切变真诚，不顾忌响起了末日警报，不需理。巴鲁塔的废墟化做城堡。苏醒 ，Baby，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 ，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相遇与浮生。 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look so perfect， 我热泪守护你，触感我手臂。I know that I feel the truth， 最近每分每秒都想真爱。I want you to hold it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害怕你受伤害，凝望着障碍，遇上我再细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I'm okay,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Yeah， 余生早注定，从不信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一心跳，不想与你分开。You're my everything， 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It's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is right. 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即系晚上 Fusion News， 到时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阿富汗東部發生 6.1 級地震，內政部官員說超過920人死亡。由於部分村莊位於偏遠山區，預計死傷人數仍然會上升。地震在當地星期三凌晨發生，震央距離鄰近巴基斯坦的東南部城市霍斯特大約44公里，震源深度大約51公里。歐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說，震央500公里範圍內的大約1億1900萬人都能夠感受到震動，除了阿富汗人，亦都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人。在重災區帕克蒂卡省，網上圖片顯示地震造成嚴重破壞，大量房屋損毀，瓦礫散滿一地，有受傷民眾要由擔架抬走。本港新增1447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323宗本地感染和124宗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多一宗死亡个案，涉及一名64岁肺癌病人，第五波疫情累计9184人离世。本地个案之中有583宗核酸检测和740宗经复核的快速测试呈阳性个案。输入个案之中有74宗在机场检测发现，34宗在酒店检测确诊，16宗在离开检疫酒店之后检测发现，大部分 CT 值较高，怀疑是复阳个案，只有少部分 CT 值较低。两间安老院舍和三间残疾院舍各有一宗阳性个案，学校就呈报多190宗阳性个案，涉及159名学生和31名教职员。澳门新一波新冠疫情增加至71人确诊，其中47人是无症状感染，当局宣布听日再启动全民核酸检测。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说，确诊者涉及三个群组，其中36人涉及艳丽大厦相关的外地雇员群组，26人是涉及达昌大厦群组，两人属于黑沙湾天丰干洗公司群组，其余7人仍在调查。他说初步发现首两个群组有一定关联，第三个群组暂时未找到流行病学联系。罗奕龙又话，截至下昼四点，超过37万人次上报快速抗原检测结果，其中11人上载的图片显示为阳性，当局会再安排紧急核酸检测确认。澳门政府宣布，听朝九点起展开新一轮全民核酸检测，持续到星期五晚上12点，争取星期六朝早9点有全部结果。香港保護兒童會核下同樂居去年被揭發涉嫌虐兒事件，首名認罪的46歲資深幼兒工作者早前承認襲擊一名兩歲男童，包括用力將他的頭部撞向牆，扯頭髮和手腳，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囚4个月。案情透露，46歲被告先後兩度襲擊一名男童，去年11月30日在活動室內，一手拉男童的頭，一手扯他的頭髮，再在男童想離開的時候拉他的手腳。同年12月17日又在另外7名兒童面前，在洗手間內突然用力將男童的頭撞向牆。同樂居虐兒案內的27名職員被落案起訴，其中10人在裁判法院審理，另外17人的案件已經轉介區域法院排期審理。

由那起感性或爱情，用安静作回应，渐可学会无声，相爱别留下遗憾，补救一切犯错放任，不可违禁，祈求着谁也再别痛心，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回到热爱依旧，裂痕再不要继续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左右，唔记住最初怎邂逅，请相信携手。 是洪家豪有佢派台作品《旧》， 总有些情感记录了难堪感慨或缺陷，用多地作回音，是否别有用心，不再在原地怀恨，一次一次是我过分，给我怜悯，回头后才觉爱着亦太深，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回到热爱依旧，裂痕再不要继续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唔记住最初 方法的改变令到这五首歌就好像在你耳朵边慢慢讲他的故事，他的想法一样。如果听日他会在苏颂音乐出现，介绍他的 Learning Curve 有洪家豪。跟着这位朋友组合的时候，他就会一些跳唱的歌曲，今次就推出佢自己主唱嘅作品，去讲对一个女仔渐渐地爱上嘅感觉。 求喜欢你，哪怕结果一复一延期，沿途情感渐处起，始终体贴入微，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爱不赶时机，在旧世节来世未，在一起不敢把臂，怕甜蜜才叫你避忌，暗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渐渐地落心关于你，渐渐地总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从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哭泣，找渐进的理由爱护你， 者 Phoebus 吴启扬。 何以开解你？你说与他渐后会无期，怀疑情感没转机，未可忍痛别离，但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有一些时机，唯有错过我孤寂，在一起当慰自己，大甜蜜难免会避忌，今中我为你渐爱但不舍不弃，何必甘于说起，渐渐地留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只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再渐好奇，这渐进的美梦怕自欺，渴望能和你一点一点一起，我这种全人亦都谁人可比，悔都不会心死，渐渐地时刻紧张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逐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好奇，找渐进的理由爱护你。 作曲既有潘展鹏，填词既有阿木，编曲监制有冯汉明啊。Phoebus 吴启扬嘅作品《渐渐地》。就是讲紧点样慢慢地一点一滴累积去爱上一个人。今次讲人的故事之外，亦都有歌手的作品讲自己的故事，就好似佢一样，佢系林欣彤有飞。 说过想飞，学架飞机，在半空中游走千里，遇上急风。转个急弯，在半空中突然失重，挣扎漩涡中不懂去分轻重，找个陌生的荒岛，从尖脚步如风不起，我可准备完整的武器，再多打击我请争气，我不需退避，哭一次这些泪会彻底洗去纷乱气味，多一次争起泪透了的躯壳等再次风起，砌好飞机，再次想飞。但没有好天气，若我不飞，何时再有风起，若又有急风，再怎么飞，问谁人可保证永远也好天气，如风霜其实天知，难我不起，哪怕不稳健 少你 Just a light 只有地飞 有个自己亲自填词作曲的作品林欣彤的飞啱啱听嗰种飞系经历沧桑嘅感觉，跟住落嚟呢一种嘅飞咧，就系终于跳出自己 comfort zone， 尝试展翅嘅新人。佢名字系云浩影，佢嘅第一首拍台作品《愿望之翼》。 踏出孤单温室，这孤单是带着期望，浪迹不安天空，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望，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勿既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弄来念。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失，你似丧想，心变做翅膀，让你移去。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听，问我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航向广阔天窗，沿途聆听心声哼唱。 作曲的徐伟贤填词有林若宁，编曲监制苏道哲，云浩影的《愿望之翼》。若信心飞出个笼去面对个大世界，最重要两个字就是信心啊！ Yeah, she's insecure about her voice that caused the retinas of my eyes, of my eyes. Yeah, she takes her time. Yeah, she takes most of her time to simply try, trying to find a solution to feel proud as much as I'm of her.Despite the tears she's crying, sleepless nights that I'm to blame.

作曲嘅有 Eric Kwok 填词林若宁，主唱嘅有 Mike 曾比特，由佢派台作品叫《我以为》。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翻嚟将会有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访问嘉宾吴若希 Jenny 停止售台武器，停止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中方亦都要正告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必然系死路一条，养人避息，终将沦为弃子。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多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下周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的中线，因为有坏车阻路，现在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狮隧桥底。龙悦道去呈祥道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在南昌街。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的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龙翔道近狮隧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路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泽安村。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就塞到去龙门居。之后提提大家，元朗嘅矿业街因为紧急维修，矿业街近住朗平八号嘅一段全线仍然系封闭，巴士路线 A37 同埋268C 系需要改道行驶，经过嘅朋友咧，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海底隧道出口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锦英苑锦强阁、红磡黄埔新村安桂楼、沙田水泉澳村竹泉楼、柴湾兴华一村卓华楼、筲箕湾爱蝶湾六座、鲗鱼涌康山花园五座、大围龙亨村乐心楼和筲箕湾兴东村兴祖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呢，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唔好同我争电脑先好啊。 阿妈放心啦， 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的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可以，有需要的还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的八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的消费券。 那我约埋陈师奶一起喝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0预约，那就不用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不到了。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以事论事， 议会人，议会事，聚焦每星期立法会议题。 其实如果我们讲不都会的发展，其实重中之重，其实乡郊地方怎样去提升那个治理水平，怎样去提升个配套，怎样有个机制是可以令到他们一起去分享那个发展的成果。 主持杨振耀、尹志强、吴婉婷，逢星期五夜晚7:30，港台电视31。 以事论事， 议会人，议会事，聚焦每星期立法会议题。 其实如果我们讲不都会的发展，其实重中之重，其实乡郊地方怎样去提升那个治理水平，怎样去提升个配套，怎样有个机制是可以令到他们一起去分享那个发展的成果。 主持杨振耀、尹志强、吴婉婷，逢星期五夜晚7:30，港台电视31。 四个25岁的青年， 四个不同经历的故事， 手表 转型， 空间魔术师 亨温雄。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由香港电台制作，陈少琪担任故事创作和制片人。 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直播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通波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踏入3字头啦， 我深信佢个人一定系有气质咗，所以我决定要送呢一句俾佢： 上善若欺。 唔知佢对于踏入3字头感受大唔大呢？ 我哋苏音乐嘉宾有 Jenny 吴若希啊， 嗨， 系啊，我哋又送卷轴俾你啦， 生日礼物啊呢份系嘛， 生日礼物啊呢份， 过咗成个月咯， 唔紧要啦，庆祝生日嗰啲成个月噶嘛， 生日月啊嘛，通常啲人， 过咗都过埋嗰个月噶啦， 唔紧要啦，都好啦，得一份心意， 你俾我哋啦，你有我哋啦， 系啦， 我送呢一卷啦，就系啦， 咁我哋送俾 Jenny 就系呢一句。 上善若欺， 喂，呢、這个 我覺得係咁多卷軸入面最舒服嘅卷軸啊！ 之前嗰啲唔嘢希望在明天啊，嗰啲咁 啊，係啊，嗰啲真 係 唔得！呢個哇， 得唔得？呢個 好有深度啊！ 係啊，我哋講生日嚟講啊， 呢個掛喺屋企唔失禮啦，終於 係啦，終於冇咁失禮啦。 係因為個意思又幾好，即係點樣上善若水嗰樣嘢嘛，即 係冇錯， 即係點樣好似水嘅狀態咁樣去 可以柔和喺唔同嘅地方入邊，係嘛？ 係啊， 咁。上善若希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你都能够可以好像水一样的是啦，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之间的。 游走是 吗？是啦， 是这样的吗？我以为跟上食是有关系的。咁睇又聽到啊！ 好嘢！ 睇完上食之後睇咩？ 就係呢個上善， 係啦，上善若希，即係同水有關，即係上善若水咧，即係講緊水有三種好好嘅地方，三種嘅優點，就係話即係佢好就得人啦，佢亦都係。有利於眾生啦， 同埋好大啊， 唔係大愛啊呢件事， 係好大愛嘅，同埋係嗰個形態萬千咁樣。 哦，哇，係 啦，咁所以 形容緊我， 係啦， 亦都形容緊啦，亦都係嗰啲嗰種祝願可以繼續做到呢樣嘢，哇， 哇，好好啊，呢個可以掛喺廳啦， 終於可以有一卷覺得自己都好啦，每日瞓醒見到都冇乜嘢嘅 ，OK 嘅咁樣。 呢樣幾好笑，呢個唔錯。 掛喺屋企應該何生唔會鬧先啊！呢 係啦，之前嗰啲何生有機會會，不如你攞起佢啦。 喺邊度攞啲咁嘅嘢翻嚟啊？咁樣，但係呢個因為見到你都有講步入呢個即係三十歲 步入，我已經係啦， 即係入咗呢個三字頭啦。 係啦， 其實有冇好大嘅即係感覺㗎？即係呢個所謂轉字頭咁樣。 轉字頭啊，冇乜感覺喎。其實因為我其實由細到大我都冇乜慶祝生日。生日嘅感覺嘅，即係我對慶祝生日，我覺得好普通。即係通常我嘅生日都係人哋好 care 多過我自己 care 咯。咁所以我真係冇乜特別喎，係咯，冇乜特別嘅時候，你好難揾啲嘢嚟講噶嘛。 今年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好似即係人生階段有步即係升華一個層次啦，咁樣即係喺在於你自己，或者可能在於屋企人去同你過今年嘅生日，又會唔會比起以往有少少唔同咁樣咧？ 我知啦，今年最大唔同咧就係我可能轉咗運啊！ 咁紧要， 我个运成，即系通常咪话啲运系十年大运嘅。 系啊系啊系啊！ 我入咗一个第二个十年大运啊，嗰个十年大运咧叫做懒运啊， 即系可以懒下啦， 个人同咗 feel 觉得可以放慢啲啦。 可以所有嘢都系慢啲啊，唔使咁急啊。即系 even 我自己我都觉得我讲嘢好似都慢咗啲嘅，即系或者系对身边人嘅要求咧都冇咁高啦。 系， 亦都系我花多咗时间喺一啲生活上边，即系唔系以前可能好 focus 喺工作或者好 focus 喺一啲要做到嘅嘢嗰件事上面，但系依家就会系其实我冇乜嘢想一定要做到，反而我系想不如我做好依家先啦。我做到依家嘅時候，不如我又諗下啊，有啲咩可以靚啊，喺附近有啲咩舒服啊，即係好超咁樣去做每一件事。其實係個心態上面，我覺得係好舒服嘅。咁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就有首新歌咯。 但你話一個好似轉咗一個運咁樣，係咪？因為你用呢個形容係覺得呢一種轉變其實冇好刻意，或者有啲咩嘢發生，只不過好自然，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就感覺到自己有呢樣變化咧。 哦，絕對係啦。唔係，但係我覺得其實可能全香港都好多人有呢種感覺嘅，真心。因為其實我呢一種諗嘢嘅方法，我係真係係舊年開始疫情嘅開始，到今年年頭嘅時候，其實香港咪 lock down 咗，即係有第四波， 第五波都連住咁樣嚟。 咁嗰段時間真係你被逼住學又冇得翻，工又冇得翻，又唔出得門口，又驚俾人感染，又驚感染人哋，咁所以嗰段時間就真係焗住喺屋企，而喺屋企嘅时候，你就要谂好多嘅唔同嘢去做。即系嗰段时间，其实一开始可能系好焦虑嘅，即系你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同埋你真系睇住自己嘅工作，你真系 看住自己銀行的數字慢慢跌啊， 嗯， 其實那種無知的感覺是很得人驚的，即是你不知道幾時開翻，你不知道這筆積蓄你要使幾耐的，咁，所以那段時間一開始是焦慮，但是到後來我發現，咦，其實這段停滯的時間是更加令到我有時間去反思，其實我過往的工作或者我現在的生活，其實我是不是需要有少少轉變，或者需不需要有多一點的東西發生在我生命裡面呢？那也都是一個很好的時間去讓我去唞，讓我去想一些未來的 plan 這樣，那所以其實新歌就是在那段時間裡面，去度出嚟嘅一样嘢嚟嘅，系啦，一个对生活上面嘅态度，一种谂法咯。 但系头先即系讲到睇住呢个银行户口不停咁跌咧，你反而就嗰，那个好似感觉上慢慢个人放翻松少少啊。但系即系比在我呢啲会好担心啊，睇住个银行户口跌，我惊我听日就冇饭开噶啦嘛。 系 咁，但系你反而即系喺呢一个状态底下，一路跌一路跌嘅时候，会唔会话，咦？除咗放翻松少少个人，点样去令自己系？可以睇住佢即已經可能為自己未來有一啲嘅規劃，即可能已經知道如果嗰個疫情未必咁快放返緩嘅，或者可能有好多嘅工作都要暫停，可能冇咁快可以返到嚟住，我要為自己嘅未來啦，或者為自己嘅家庭去做一啲嘅打算嘅時候，你嗰一刻有冇話去專登去做咗啲乜嘢咁樣？ 我想話嗰段時間，基本上我同我老公兩個人乜都做曬啦，即係，可以諗到嘅賺錢嘅方法，我哋都去咗做啊！即係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講一句説話，馬死落地行。 嗯， 其實我嗰段時間，我有幫手派檢測包噶。 系， 即系当嗰段时间，即系我会觉得呢件事系又帮到人之余咧，又可以令到自己嘅收入系稳定嘅。 嗯， 咁嗰段时间就会觉得啊，其实又唔系比我哋想象之中咁争咁远啦。即系当然收入一定系少咗好多，跟住亦都可能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嘢，你都要去额外去谂一啲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咁所以我就喺度谂。所有嘅嘢都可以諗到辦法去解決嘅時候，咁我就會即係我係 enjoy 呢件事啊。其實辦法總比困難多噶嘛，總比問題多噶嘛。你要有個問題，你可以諗無數咁多個方法去解決。咁呢樣就係我覺得我喺嗰段時間最好嘅嘢，就係我嘅心態好好，所以令到我對所有嘢都好抱住一個希望。咁，系啦，就我好想将呢件事话俾大家听咁样样咯。 O K， 咁啊嗱，仲有一样啦，因为头先上线若希我哋其中一个水嘅优点啊，就系即系有利众生啊，佢去派检测包就已经做咗啦。 好嘢，好嘢，系嘛？我 系 咩先？ 咁但系第二个优点就系话，即系有少少同人系即系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嘅感觉。会唔会其实而家可能学你话斋？当你嘅事业，当你嘅生活放翻缓少少嘅时候，可能喺工作上都唔会俾太大压力自己，即系最紧要可能系身边一齐做嘢嘅人，可能系舒服嘅，或者可能自己都揾得啱一个节奏就 OK 咧。 真啊，其实我而家最希望就系做嘢嘅时候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同埋开开心心， 舒舒服服， 舒舒服服咁样，都真系噶。因为其实由旧年开始啦，我都讲到明，其实做歌我。而家做歌或者做拍一啲综艺嘅时候，其实最紧要系，我觉得拍得开心，我觉得做得开心，个成绩如何，其实真系即系有绝对系 bonus 嘅，绝对会更加开心。但系其实就算冇嘅话，我会好乐于去接受呢件事，因为我喺我的工作过程入边，我得到嗰个开心或者我得到。嘅友誼其實係攞唔走噶嘛，人哋係，或者我覺得其實可能以前都會真係在乎一啲成果結果啊，咁但係嗰段時間你就會覺得，因為你在乎個結果嘅時候，你其實你一路做，你一路都會覺得好大壓力啊，咁就冇咗嗰種我話有想做嘢想開心嘅感覺，咁依家就。非常之好啦，依家係完全冇壓力啦，即係我反而覺得咁樣好啲嘅，因為當你冇壓力嘅時候，你做嘅嘢出嚟會更加開心咯，會更加自然啊，即係大家 我开心嘅时候，我相信其他人都会感受得到嗰份开心系真嘅咯。嗯， 所以喺呢个即系生活啊、做嘢上面，你话感受到大家唔系感受到自己有少少呢个嘅转变啦、 嗯。 但另一样想问呢、這个即系三十岁，点解你会开始食苦瓜 mark 咗？ 哦，系啊， 系咯，即系嗰个嘢系一个好耐之前嘅约定，系咪？ 冇错，即系好耐之前派咗一首歌啦，叫做《没有你并无挂念》。呢一首歌其实就系我系当年系写俾我嘅。曾經的一個 potential 的一個、追求者啦，我可以講。咁嗰陣時，大家係約定咗，即係不如咁樣啦。我哋約定我哋嘅半生一起開始就食苦瓜，因為我係唔中意食苦瓜嘅，但係我覺得人生實在太 too long for me， 即係如果 可以早啲開始食嘅，唔使 咁不如早少少開始食啦，就 set 咗我哋大家，即係我嗰陣時即係吹水就講起話啊，不人生不如六十歲就差不多啦咁樣，因為再長命落去咧，就好似身體又唔好啊，我又好似又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咁就夠噶啦。我覺得六十歲之前已經夠啦，即係嗰陣時未有家庭啦，咁但係依家咧當然希望我可以活到九十歲啦。即系可以睇埋个孙系咪个室出世咁样，咁啊当其时就系希望三十岁开始就可以即系体验呢个半身嘅感觉咁样咯。 你觉得好得意就系即系细个去睇，即系可以翻翻去谂翻，哦，原来我细个睇将来嗰种感觉同而家经历咗一段时间自己都好似已经唔同咗咁。 真系系啊。因为原来细个谂嘢，以为自己好大个，真系唔系好大个。以细个以为好辛苦嘅嘢，其实当你依家回望翻转头，咁啫嘛。所以其实当然我自己都会知呢件事啦，即系我都有教我自己细佬，你依家觉得好辛苦啊，好难受嘅嘢，其实到你好似即系三十岁、五十岁嘅时候，你回望翻转头，只不过系。其中人生的其中一个篇章，好细的一个篇章，但因为那个篇章是可以令到你学识了某些东西，成熟了，咁所以对你是有好处多过有坏处咯。 咁仲有冇真系开始食苦瓜？ 有啊，我嗰日、第一日，仲要是我老公亲手买俾我的苦瓜，但系佢系冇醋意嘅 ，OK 咁但系我都觉得几 sweet 嘅，因为呢个苦瓜系我同佢一起食嘅，咁即系其实我会觉得哦，其实我希望我嘅下半生都可以同你一起食到呢一个味道咯，食到呢个苦瓜咯，咁样咯。 所以我感觉好得意系嘛，即系嗰一日跟住咁样食，呢种苦又唔系真系好苦喎， 系啊，但系又真喎，佢嗰日买翻嚟嗰苦瓜，其实又唔算好苦啫。嗱，我又喺度谂紧，跟住我就喺度谂，究竟系真系唔系好苦啊，定还是我个味觉已经系真系觉得呢个苦其实真系唔系 好 苦 咧？即系买得靓咧，嗰个苦所以冇乜嘢咧，咁样 真系唔知道。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 新闻之前听我今日嘉宾吴若希之前的派台作品《火和火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47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323宗本地感染同124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情报多一宗死亡个案，涉及一名64岁肺癌病人。第五波疫情累计9184人离世。本地個案之中有583宗核酸檢測和740宗經復檢的快速測試呈陽性個案。輸入個案之中有74宗在機場檢測發現，34宗在酒店檢測確診，16宗在離開檢疫酒店之後檢測發現，大部分 CT 值較高，懷疑是復陽個案，只有少部分 CT 值較低。兩間安老院社和三間殘疾院社各有一宗陽性個案，學校就呈報多190宗陽性個案，涉及159名學生和31名教職員。屯門美樂花園第十座下午5:30起圍封，要求受檢人士今晚11:00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明早大約7:30完成行動。任何在今個月16日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美樂花園第十座超過2小時的人士，需要在今個月24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中電電纜橋昨晚起火，導致天水圍、元朗和屯門區一帶昨晚一度大範圍停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警方和消防昨晚到現場視察，現階段沒有跡象顯示有人刻意破壞電纜橋，起火並非人為，但是當局仍然要進一步檢查才能夠確定火警成因。對於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政府昨晚並沒有啟動緊急警示系統通知市民，鄧炳強回應說，如果緊急警示系統一響就涉及全港市民，但是今次主要是元朗、屯門等一帶市民受影響，事發時已經有很多方法通知當區的市民，因此使用緊急警示系統未必最適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晴酷热，下周初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中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一路沿住龙翔道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浙江街，更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生活继续精彩。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嘅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嘅收入，持续守护你同家人嘅生活。成功投保仲有机会获享保费折扣，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由2022年6月1号至12月31号。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恬淡情怀， 刘善仪、 邓慧思、 周美欣、 潘芳芳、 余建明，经典外语金曲 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繼續有 Jenny 喺度嘅，今日頭先都有講到，即係呢個呢段時間嘅轉變啦，亦都好貼近而家新嘅作品啦，慢鏡嘅。咁一開始何斌咧都會估關於呢首歌嘅嘢，咁啊，跟住再交俾你揭曉啦。 好，係啦，咁我首先估嗰樣嘢就係、是，我諗今次去聽慢鏡嘅時候，好多人都會聽得出就係把聲唔同咗好多，包括我在內，我都聽得出就係、是、依、這個 vocal。我第一次去聽呢首歌，其實係有人 send 俾我，跟住又叫我聽咁。我嗰陣時都冇懷疑，跟住後屘再睇翻個主唱， Jenny 嚟㗎，即係發現今次嗰個唱歌嘅方式好似都唔同咗好多。咁我估今次應該可能係監製周石漢喺呢一個方面都同你一齊去 go through 一個過程，係點樣去喺唔同嘅作品度揾到唔同面向嘅 Jenny 出嚟咧？ 嗯。 系啦，咁我估埋你再撬啊！系啦，我想估咧就系喺MV 嗰度啦，咁因为今次你又第一次自己做 MV 监制啦，咁亦都有邀请即系细佬做其中一个即系男主角。 嗯， 咁我估会唔会其实因为都系呢一首歌讲紧嗰个 message 都系呢一段时间即系大家嘅生活啊点样转变嘅时候，咁其实最紧要就系即系自己屋企人啊身边重要嘅人喺度啫咁样。咁所以我唔知系咪一个咁嘅原因，所以去拣选一个角色嘅时候，即系对于你自己嚟讲自己嘅歌。咁好似咦咁細佬嘅出現咁樣，亦都係代表住嗰個意思，咁所以亦都佢成為咗呢個故仔嘅主角啦。咁係呢個係啦，嘗試估下嘅都 OK 係啦，交俾你揭曉啦，兩個 咁啊，其中一個第一條題目啦，就係個 vocal 上面啦，即係講緊啊，係咪 Randy 特登去幫我去 twist 呢把聲出嚟咧？其實就係 Randy 特登去做嘅，咁但係。把聲唔係特登 twist 出嚟嘅，把聲係本身就係我原本把聲嚟嘅，即係因為 before 我同 Randy 合作之前，我已經同佢講，其實我中意啲歌係，我係好中意慢歌，我係好中意啲好輕身啲嘅音樂，所以其實咁多年嚟咧，我唱嗰啲歌咧，其實都唔係好似我自己真係中意嘅音樂，咁但係。今次呢隻音樂係真係由頭到尾都係我自己真係好鍾意嘅嘅一啲曲風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唱嘅方法都係用返我自己最舒服嘅唱歌嘅方法，即係用一啲 head tone 去唱啲高音位呀，唔需要好大力咁樣同大家喺度力竭聲勢呀，喺度互片咁樣嘅感覺啦，咁所以其實呢把聲係本身已經喺度嘅聲嚟嘅，咁所以Randy 只不過係幫我監製呢一首歌嘅時候用得著呢一把聲，咁所以某程度我係好鍾意呢把聲，因為對於嚟講呢首歌係我唱得超舒服，係啦，一啲都唔辛苦嘅，咁亦都係好代表到我本身鍾意嘅音樂嗰樣嘢啦，嗰、那個 category 咯，就係咁跟住。MV 嗰个呢好多谢你将佢諗得咁美好啊。 其实都係搵唔同嘅人 cast 呢个感觉几好，跟住就搵佢啦。 好美好啊，超美好。因为我想讲返我搵細佬当晚发生咩事啦。細佬喺我前面溫緊书弹记，跟住我就同班朋友喺度揸住杯红酒喺度吹水。啊嚟緊就要拍 MV， 仲有个男主角未搵到啊。跟住係啦，諗下啦，仲有邊個啊？我就問佢，咁其實依家我哋呢一行仲有啲乜嘢男仔又新面口啊，又好 green 啊，但係個樣又唔差咧。跟住佢哋就喺度諗，又真係好似棘喎，好難揾喎咁樣。咁跟住我係啊，咁啊唔緊要啦。咁我就望，突然間望咗，哦，細佬。咁啊細佬拍咯，咁啊真係其實係亂噏一句嘅，細佬拍咯。哇吓系咩？细佬拍，跟住细佬就哦好啊咩嚟噶？MV 咯，哦好啊，咁细佬应承咗，跟住我就喺度谂，搵细佬拍有啲咩好处咧？不停就喺度谂，嗱第一就系细佬啱啱十八岁入咗行啦，第二就系佢又真系签嗰间公司，我哋又 friend 噶啦，即系沟通得到啦。第三就系咩啊？慳 budget 啊，即係作為一個監製，除咗需要監呢個 MV 之外咧，其實控制 budget 都係其中一個項目嚟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就為咗慳 budget， 咁我就揾咗細佬啦。咁重點係咩啊？佢賺咗嗰啲錢又可以攞翻翻嚟屋企喎。 好嘢，唔知係只歌 MV 嘅監製就屋企嗰個監製，你都可以控制埋嗰啲嘢。 跟住下次再揾細佬拍，然後再攞翻個 budget 翻嚟，再播下一個 MV。 古仔要幾部曲咧，令到佢可以繼續做翻嗰個角色嘅嘢。 所以咧，其實咧，係諗得好美好嘅時候，都有好美好嘅好處嘅。 但係好容易化為喎，聽啊，聽你咁講，細佬就係好快就應承咗，係因為即係細佬不嬲都好聽你話定還是係點咧？ 細佬不嬲都係對住我都冇乜 say no 嘅，即係基本上佢你諗下，佢由細個即係十歲開始就一路跟住我長大咁樣，到佢今年十八歲啦咁樣，咁所以。 其實過往咁多年，其實佢都係佢對我好好嘅。其實佢係有啲嘢未睇得通啫，因為始終細個。咁、我都同佢講話，其實慢慢嚟啦，即係時間係會令到人哋成長嘅咁樣咯。咁所以其實。阿細佬其實是好聽話的好 sweet 的一個人嚟嘅，係咯。 咁其實佢話想入行的時候，咁嗰時係咪佢都即係問你好多意見啊？你都同佢即係分析啊，即係如果選擇呢條路應該點咧？ 我諗佢都係，即係佢嘅入行其實都係當 part time 咁樣。佢自己其實有一個好長遠嘅目標嘅，佢真係好希望做到一啲專業嘅工作啦。咁當然都係要睇佢自己讀書讀成點啦。我覺得作為監護人呢，我都係禮欠高咁樣，即係由得佢自己選擇佢自己嘅道路。咁啊，真係佢有問題嘅時候，佢都會問我嘅。咁到時我先再俾意見咯，係咯。 咁喺拍攝嘅時候呢，即係拍佢啦。今次你自己覺得佢嘅表現如何呢？係啦。 嗱，老實實， 阿監仔， 佢18年嚟咧，我真係未讚過佢嘅。 係。 我算對佢係好嚴苛嘅。我嚴苛到咧，我自己都覺得哇，其實呢個家姐真係好 harsh。咁但係嗰日拍 MV 嘅時候，我真心覺得啊，佢大個仔啦。佢有做到一啲嘢係我。唔 expect 佢俾到我嘅嘢，但系佢俾得到我，咁所以其实安慰噶啦，其实即系佢唔去到100分，但系佢俾到80分俾我，已经我觉得好足够噶啦，咁样咯。 咁另外今次呢一个 MV 会自己可以即系有机会啦，终于做呢个监制嘅位咧。 監製呢個位置呢，其實都是導演賦予我的。 不如你今次做監製啦，咁啊， 係嘅，即係可能參與度再高啲，但係監製始終我實踐到嘅嘢不算太多，我最多就係可以俾一啲 idea，或者俾一啲人選。個導演去發版去做佢要做嘅嘢，咁因為始終專業嘅嘢，我始終係涉及未涉獵過咧，我又唔敢打攪佢哋。咁所以咧，阿導演就話：咁不如你做監製啦，你去諗一啲大方向嘅嘢，或者俾一啲真係即係大朗嘅嘢咯，實踐嘅嘢就交俾佢哋啦。咁樣，咁我哋就。即係咁樣傾完之後就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咁樣咯。 但係好老實講就係、即係以往去拍 MV 你就可能係以一個出鏡嘅演員嘅角色，今次就喺後面少少做好多可能幕後 support 嘅工作。會你自己其實 enjoy 做邊一個嘅位置多啲咧？會係 我自己啊，我其實我咩都中意做嘅。因為我太八卦了我個人，即 同八卦都會有關係的 絕對是啦。因為一個人好八卦，你對所有嘢都好似好有興趣去做啊嘛。咁所以我又中意做演員，又中意做幕後啊。咁有陣時又中意諗下橋啦，有陣時又中意點下人做嘢咁樣。咁所以你俾我揀咧，當然最輕鬆一定係演員啦。最輕鬆是歌手。 反而啊 是啊輕鬆啊歌手。 因為不用那些表情管理啊。 是啊又不用背嘢、都要背歌詞咯。 但沒那麼多咯。 是啊沒那麼多咯。跟住你穿得靚靚上台唱下歌不是最多被你唱到10分鐘咧咁樣。咁就落台咯。咁但是演員你真的一個很長線的一個就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你都要在那个角色里面。所以其实演员花的时间是最多的。 今次这一首歌就是你刚才也有说自己很喜欢的一种就是慢一点抒情一点的作品。其实那时候是不是都是跟监制 Randy 说就是写就是新歌的时候你都有提出这些，所以他就因为曲偏監咗佢，所以佢就咁不如就按住呢個感覺佢去創作一首歌咁。 佢好叻噶，佢我成日都讚佢又靚仔係嘛，又有才華喎。哇！跟住咧，因為我揾佢嘅時候咧，我係同佢講我要做首新歌。佢同我講係咪真㗎？跟住我話係啊，係揾你啊。真系假噶跟住你即系佢唔信我，唔信咗好多次噶。跟住不过你等我一阵，我听日同公司同事讲完之后，我再话你听。跟住佢就唔知点解好似好激动咁样，我觉得我呃佢。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其实我今次有个少少嘅要求嘅，我希望做个吉他嘅音乐底，即系吉他嘅编曲啦。咁跟住。 佢就好好嘅，佢就即時同我講話，咁就啱啦。我最叻就係做吉他嘅，跟住我就哦，哇！我真係唔經唔覺就揾啱咗人啦，咁、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好似好流暢啊，好似就係天注定咁樣咧，好似就揾你就咁啱就揾中咗你最叻嗰份咁樣咯。咁加埋開始做歌嘅時候咧，冇耐。洪家豪咪出咗只《逆时车站》嘅， 系啊， 跟住我就同佢讲，系呢啲 feel 啦，即系又咁啱有个类似嘅嘢嘅 demo 走咗出嚟，系呢只啦，系呢啲 feel 噶啦，咁样，咁佢就话，哦，咁 OK， 咁搵一啲啱嘅 melody 俾我就得啦，咁 which 就系呢一首歌嘅 melody 就系佢都系我拣，即系佢可能 send 咗几只 demo 啦，佢。最推薦是這一隻 demo， 而我最後也是選了這一隻的，因為那個那 melody 的整個走位啊、唱的方法啊，都是很適合我把聲音去做的一首歌咯。 OK， 但當時去收這個 demo 的時候，已經決定了做今次那個題材，就是慢鏡，即可能講一些生活的兩面啊，這樣的一個題材，然後去再聽著 demo， 誰適合 feel 呢？這樣。 是啊，我們大家已經 有一個共識，就是要做這類型的東西，所以其實我在要求佢 demo 嘅時候，其實我都錄咗一啲voice message send 俾佢，就話我首歌想講啲乜嘢。咁其實我講嘅時候咧，我自己聽翻我自己啲 audio 嘅 message 咧，係講到一嚿嚿嘅，真係講到一嚿嚿嘅，係完全咧我自己都喺度，乜我講緊啲咩咧咁，即係 佢點樣 get 到我講嘅嘢咧？可以 係啦，我都唔明白你點樣 get 到，咁唔緊要啦。你都是作音樂嘅啫，跟住將我呢一段 message forward 咗俾填詞人， 係 阿木 啦， 阿木啦，跟住我發現，哇！呢個人仲勁啊， 因為佢唔係變做音樂，音樂都係講 feel 啊，佢字真係要從你嗰啲內容理解啊嘛， 係啊，佢閱讀理解咧一定係攞滿分嘅，以前即係佢將所有一嚿嚿嘅嘢砌翻做一個歌嘅歌詞，而嗰句。成首歌的歌詞完全是我自己真的想表達的東西，之餘他還要將我錄給他的一些的細節位，即是例如我跟他說話，可能我以前小時候不覺得面水那麼漂亮，但是那段時間我覺得面水很漂亮，飄下來很奇怪，我很喜歡這種感覺，跟住他將面水寫進去的歌詞裡面，跟住我就哇，這個人這個男人真是天才來的，如果我未結婚的話，我真的很想走過去認識他的。但 是在這個隔空即已經去寫到這一份詞去給你的時候，你最初去想著決定這個題材寫，即生活的一體兩面，即可能一邊是很奔波，一邊就是一種慢活一點的感覺樣。現在自己是會不會說傾向說好似想係喺慢活嗰個狀態一路咁樣行落去啊，定還是其實兩樣嘢都要並存嘅咁樣咧？ 其實我應該係喺個心態要係慢活，但係個生活節奏上面咧，你冇得控制嘅。生活節奏係外間嘅嘢，或者真係有好多額外嘅嘢去令到你一定要奔波。但係我覺得心態上面你可以係慢活嘅，即係當你喺。即是个行程好满嘅时候，你都俾自己五分钟十分钟嘅时间去休息，去攞返自己嘅生活返嚟。即其实呢个系我最近好有得着嘅一样嘢，就系因为慢慢我又开始忙返啦，又好似变返做以前嗰种生活节奏，其实我系唔惯㗎。但系呢我会刻意即系俾多少少时间自己，即系例如可能我开工九点钟，跟住我会希望我化緊妆嘅时候，我都有一段时间係可以俾自己叹一杯咖啡，听下音乐，等自己可以 relax 下。其实嗰段时间你唔係代表你冇做緊嘢，但係你嘅心态上面你係需要去放松自己咁样囉。 因为咁超有冇话其实录音嘅时候都要即係都要攞住呢種感覺，即係慢慢嚟嘅，舒舒服服嘅， 唔使咁急嘅。同 Randy 講，我哋慢慢錄㗎啦， 或者係即係唱演繹嗰個感覺嘅時候都要有呢一種。 但係 Randy 係話我太慢啊。 又唔使咁慢嘅， 我慢得滯啊！我要追翻個拍子啊！叫我 拍呢個係講拍子上邊。 係啊，我有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在遠邊快樂，命運如剛好挑選我，路線又預咗都向往呢一句咧，我永遠都係拖慢嚟唱噶。跟住佢同我講唔得，你呢一句要快翻啲， 要跟翻住個拍子。 即係我原本係 lay back 嘅，即係跟住，但係佢叫我按翻個拍子嚟唱嘅咁咯。咁但係有冇啲咩？因為冇啊，因為本身首歌都真係好係我，所以其實基本上錄嘅時候，我哋預即係佢都係預可能三四個 session 啦，最後我哋兩個 session 都搞掂，仲要係第一個 session 係純粹試一下個 key， 跟住第二個 session 一錄就已經係 OK 咗，所以其實我哋都冇話。即係要花太多嘅時間喺個錄 vocal 上面咯。 嗯，咁啊，完成咗呢首作品《慢鏡》咧，而家喺音樂上會唔會話，即係因為都要攞個平衡點，就係即係嗰個奔波同埋慢活當中，會唔會而家都 set 緊一個 target 俾自己喺音樂嘅路上邊有冇話想點樣行，使唔使加速啊？定係可以慢慢嚟，慢慢探做自己中意嘅嘢咁樣？ 你是很犀利喎，你问问题。好劲喎，你问问题。因为呢我想话这个諗法呢 ,so far 我真係未同人哋讲过。係淨係得我老细知嘅啫。我同 你老公都未知 啊。我老公都知嘅。 okay, okay, 我老公同埋我老细啦，两个老咁样。Okay, okay. 就係因为我同佢哋讲，我话其实我依家呢我唔想做太多嘢。即係我想work-life balance 啲嘅，跟住我又同我老闆講，我話其實咧我一年咧出兩隻歌戲、三隻歌子就夠噶啦，咁樣我做唔到太多嘢咁樣，跟住得閒拍劇，咁嗰啲劇咧又千祈唔好俾女主角我，你俾啲女三四啊，有啲角色啊， 有得玩下， 即係有得玩下，咁就 OK 噶啦喎，跟住係啦，但係呢樣嘢可能真係。我想我应该是第一次在这个这么公开的场合去讲，因为我想我的生活节奏对于我来讲现在是慢点会舒服一点，还有我想做的事是做个质咯，我不想做个量，即是过往十年其实我可能做都是 focus 在个量上面，个质不是说没有绝对有，但是比起我自己想要的質是還有一段距離，所以現在變成做我很希望可以做一些真的那個質是來自我心目中的質，就是講緊我自己的歌，而不是是幫人哋唱緊人哋嘅故事出嚟咁樣咯。咁所以依家嘅感覺就希望係真係慢啲啦，所有嘢都可以精緻啲同埋 detail 啲咁樣去做咯。 所以我覺得我哋今日送嗰句好啱，上善若氣嗰種，又亦都有嗰種好似靜如水嘅狀態， 慢慢流動啊， 好 peaceful 嘅嗰種，係啊，咁希望呢個新嘅階段之後，亦都你自己亦都會繼續 enjoy， 即係嗰個 balance 啊，各樣咁樣啦。 好啊， 好啊，今日我哋多謝吳若希啊 ，thank you。 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 才渐进，未怕拣错，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水与地图，再引导我安好，大道都好，仍留下都好，凝望面水风里密谋，无聊绝非处处风。掩眼四出苦愁，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插到喜好，哪怕热瘦。假设太在意未免忐忑，人夜对到，就怕讲到做到，病到无下医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提前预知每段命途，再引导我修补，停滞都好，兜兜圈都好，遗憾和后悔亦太早，无期绝非渺渺煎熬，怨命是才苦恼，慢镜里通通显得深刻不深奥，绝处里一呼一吸，一切不急躁，信过得到。 一首体验到佢而家生活状况、心态嘅作品，吴若希嘅《慢镜》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听日五点再见。